是雨吗？会飞翔的枕头套，虽然爱常常迟到，这次来的刚刚好。天涯海角，距离已不重要。温柔地说晚安，就像在我身旁。当你感觉孤单，我和你也一样。想想我的手掌，轻拍你的肩膀，和寂寞说晚安。 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，不让我爱你。你就真的像尘埃，消失在风里。美丽孩子，世界像个开始。

还是要一个我们的我。你不必为我承诺什么，我会爱你，你会爱我，只是因为寂寞。请不要对我承诺什么， 什么 是否要一起生活，还是 let's try it together.